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一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并不怎么强，史莱克七怪在自己的休息区内聊着天。 哎，这总决赛看上去怎么还没有预选赛气势恢宏啊？连个开幕式都没有，观战者也少得可怜。这也就几千人吧。 虽然只有几千人，但别忘了，他们可都是魂师，而且大部分都是属于武魂殿的魂师。武魂殿不允许平民观战，应该有他的道理。老师不是说过吗？最后的三强决赛将在教皇殿前举行，那个时候才是总决赛的高潮。 第一场比赛很快结束了，第二场比赛，神风学院对星罗帝国的龙葵学院。当史莱克学院众人看到神风学院出场的阵容时，都吃惊地站了起来。在神风学院出场的阵容之中，赫然变了四个人，而这四个人竟然来自赤火学院。天斗帝国这边瞬间炸了锅，这赤火学院的队员怎么会出现在神风学院的队伍之中呢？ 这算怎么回事？我去组委会问问。 说完，弗兰德快步离去。下面的哗然自然影响不到场上的比赛。火舞坐镇后方，风啸天与火无双站在战队的最前面。当他们全体亮出魂环的时候，对手心中已是一片冰凉。代表神风学院出战的七个人毋庸置疑全都是四十级以上的魂宗，整场比赛简直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。火舞甚至连抗拒火环都没有使用过。 大师，不是说参赛学院中途不能换人吗？ 他们应该是钻了规则的空子。参赛学院中途是不能换人，但这并不代表已经报名记录在案的学员不能临时更换学院，这一点是没有明文规定的。火舞那几名学员都在本次参赛总决赛的名单表上，只要武魂殿默认，他们改换门庭也不是不可以。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？ 晚了，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，各支战队参加总决赛的名额已经确定，而且在今天都将参赛，已经参赛就不可能再改变学院了。更何况有哪所学院会放弃自己在总决赛中的名次呢？赤火学院这次玩得很大，不知道他们付出了什么才让武魂殿如此通融。 一会儿的功夫，弗兰德脸色阴沉地回来。武魂殿给出的答复很简单，规则允许范围内，组委会概不干涉。虽然两大学院合二为一，但毕竟放弃了一个总决赛的名额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史莱克学院还是受益者。提出抗议的不只是史莱克学院一家，天斗帝国这边不少学院都提出了抗议。可武魂殿最终的答复只有一句话，不想参加可以退出，组委会绝对公平。前两轮的比赛很快结束，大赛十强出炉，第三轮比赛即将开始。本轮神风学院和星罗帝国晋级赛第二的学院轮空，史莱克学院也迎来了他们在总决赛中的第一战。第三轮的抽签结果出来后，总决赛的气氛骤然就变得紧张起来了。史莱克学院的好运气似乎在前两轮已经用完了，他们在第三轮的对手是星罗皇家高级魂师学院，也就是三支种子队伍中由星罗帝国选送的那一支。但这还不是最引人注目的，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另一场比赛，武魂殿高级魂师学院对阵天斗皇家高级魂师学院，两支种子队伍的碰撞似乎从侧面证明着总决赛的公平。毫无疑问，这两场比赛都将是重中之重。距离比赛开始还有半个时辰，大赛十强已经入场，做着最后的准备。 戴老大，你怎么了？ 自从知道了抽签结果之后，戴沐白的情绪就变得很低沉。从住处到比赛场地，整个过程中他一言不发。唐三自然也看出了戴沐白的情绪不对，但他和马红俊的感觉却不一样。戴沐白虽然很沉默，但唐三却能感觉到他似乎在积蓄着什么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消亡。 以戴沐白的性格，他那内蕴的战意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。情绪不对的不只是戴沐白，还有朱竹清。只是朱竹清和戴沐白不一样，他的眼睛里满是兴奋。戴沐白没有回答马红俊的话，但朱竹清却站了起来，他向着所有人弯腰鞠躬。 竹清，你这是干什么？ 这场比赛我们一定要获胜，这是我和沐白唯一的机会。 究竟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星罗皇家学院里有你们的仇人？ 不是的，这是我们家族之间的争斗。我和沐白都是星罗帝国人，分别属于两大家族，我们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，有着联姻的习俗。家族中只有最出色的人才能成为未来的继承人。我和沐白都不是家族的嫡子，我的姐姐和沐白的哥哥自幼定亲，我和沐白也是如此。我们四人都是各自家族中最出色的孩子。沐白和我之所以来到天斗帝国，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。这次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是家族给我们的一次机会，因为我们不是嫡子，所以成为继承人的机会要小很多。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兄姐，那么我们就有了继承的资格。 这么说，你们的兄姐就在星罗皇家高级魂师学院战队中？ 嗯，本来我认为我们是没有任何希望的，但是当我来到史莱克学院遇到你们之后，我却突然发现在你们的帮助下，我们很有机会获得胜利。 权力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就算能够继承家族，你们真的会开心吗？ 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。你以为我们真的那么看重权力吗？不，不是的。我们的家族有着极其特殊的规定，为了让未来的继承人更加出色，一旦选定了角逐的子弟之后，就会将这些角逐子弟彼此当作仇人来培养。胜利者固然可以继承家族，但失败者的命运却极其悲惨。为了不使家族内乱，竞争的失败者会被直接抹杀。所以我们竞争的不只是权力，同时也是我们的生命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对沐白一直那么冷漠吗？因为我已经认定在自己25岁的时候必死无疑，甚至到不了25岁。沐白的兄长比他大6岁，聪明才智和实力都是上上之选，我姐姐也比我要大上7岁，和他们竞争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胜算。所以沐白在来到天斗帝国之后选择了堕落，流连于女人之间，他变成这样，我们又怎么能有生存的机会？我是怒其不争。 争？怎么争？大哥比我大6岁，他本就是家族公认的继承人，而我就是个备选。我存在的意义只是让家族用来给大哥施加更多的压力。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直到2年前，小三、你、小五和蓉蓉加入到学院之中，我才终于看到了希望。家族给我们的时间只到25岁，所以我和竹青必须要在兄姐参加比赛期间战胜他们。他们马上就要25岁了，这一届比赛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我恨我的家族，但是为了竹青，我也不会再逃避。今日一战，就算是死，我也绝不能输。 邪眸血红，气氛骤然变得压抑起来。谁也没想到，在戴沐白和朱竹清的背后，竟然还有如此巨大的压力和背景，那是生命的威胁。唐三伸出自己的右手，凝视着戴沐白那血红的邪眸， 必胜。 紧接着是奥斯卡，他将右手搭在了唐三的手上。马红俊、小五、宁荣荣先后做出了同样的动作，朱竹清和戴沐白的右手也叠加而上， 必胜。 当史莱克七怪出现在比赛台上时，天斗帝国的魂师们目光都不禁凝固了一下。唐三、小五、戴沐白、朱竹清和马红俊的出场早在他们的意料之中，可宁荣荣和奥斯卡的出现却让他们感到意外。宁荣荣曾经在遇到盗匪的时候出过手，但那时候场面混乱，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。虽然他的出场多少还是有些预兆的， 那时他扑入父亲怀中，让大家知道他出身于七宝琉璃宗，可奥斯卡的出现就真是毫无预兆了。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开始到现在，他还从未在比赛场地中出现过。此时奥斯卡一脸从容地跟随在其他人身后走上了赛台，迎接大家惊讶的目光。以戴沐白为首，史莱克七怪一字排开，静静地站在比赛台上。赛台的另一边同样站着七个人。当戴沐白的目光落在对方最前面的那个人身上时，眼中不禁冒出两团金光。唐三也注意到了那个人，一头金色长发披散在背后，神情懒洋洋的。他容貌与戴沐白至少有七分相像，身材比戴沐白还要高大几分，脸上挂着上位者的微笑。在他身后是一名身材高挑的少女，身材几乎与他一边高，羊脂白玉般的肌肤同样是面带微笑，即使在比赛场上依旧挽着前者的手臂。这名少女很美，她和朱竹清的相似度也很高，只不过少了朱竹清的那份冰冷，整个人看上去柔和很多，所以她的美感也更容易被人认同。为首的青年目光从戴沐白脸上掠过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